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次的平昌冬奥会呢，是在韩国的江原道这个地方举行的。平昌是江原道的一个小城市。一直以来，江原道是韩国人心目里的滑雪圣地。下面我们就一起随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来走进江原道，来领略这里何以成为美丽的滑雪圣地。 现在正是进行冬季运动的高峰期，韩国江原道到处都是享受滑雪运动的人。江原道地势较高，多为山地和高原，积雪量极为丰富，具备享受滑雪乐趣的天惠条件。尤其是江原道的红川，红川总面积当中87%是山地，滑雪场闻名遐迩，是冬季滑雪和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从首尔如意岛到红川百万地滑雪场约100公里，坐车有1.5小时即可抵达。此外，在首尔和京畿道地区有100多个车站运行免费接驳巴士，也有外国人专用巴士。从澳大利亚来的梅根一家人乘坐巴士来到了红川。 Easy access from Seoul. 可以从首尔乘坐免费巴士来这里，巴士抵达以后立即能看到很多便利设施，非常方便。 Have accommodation near the bus. So, too easy. 梅根的女儿杰斯敏在韩国第一次看到雪。澳大利亚目前是炎热的夏季，气温高达40摄氏度，而且不管有多冷，他们住的地方也不会下雪。在韩国看到了白雪，杰斯敏高兴极了。 我从没过过冬天，这感觉太棒了。冬天很冷，可是很有趣，我很兴奋。 I know it's cold, but it's fun. Yeah, exciting.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Or ride our bike around the halls? I think some company's overdue. I've started talking to the pictures on the wall.Hang in there, Joan. It gets a little lonely. 抵达白碗地滑雪场以后，白色的滑雪道展现在眼前，就好像来到了动画片《冰雪奇缘》的场景当中。张导播心中感到非常激动。 眼前一片白色，心中感到很爽快，就好像来到了冰雪王国。前面就是滑雪道，很多人以很快的速度往下滑，不知他们怎么滑得这么好。 百万地滑雪场共有12条滑雪道，滑雪道总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总长达6700米，是一个可容纳20000人的大型滑雪场。张导播抵达滑雪场的时候，滑雪场到处都是人，热闹极了。每个人都身穿滑雪服，头戴头盔和滑雪镜，从滑雪道上悠然地滑下来。在张导播的眼中，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是滑雪选手。每个人都在滑雪，张导播也按耐不住了，他也想尝试一下。既然来到滑雪场，就应该滑滑看，没有滑雪装备也无所谓，所有的装备都可以在滑雪场租用。 他购买了滑雪场缆车票，还有装备租用票以后，来到了滑雪主中心一楼的租借处。在租借票的后面写上名字、身高和鞋码，就可以租到滑雪装备了。 我领了一大包东西，有滑雪鞋、雪杖，还有滑雪板。借了这么多东西，还有必要租个橱柜，把随身物品放在柜子里，然后再换穿滑雪鞋。 在租借住前有存放物品的储物柜，储物柜旁边有很多长椅和放东西的支架，方便人们换穿滑雪装。张导波很久没有滑雪了，所以呢决定先跟着教练练习一下，包括租用滑雪装备在内，共付8万韩元就可以接受教练的指导。教练金昌然向初学者介绍滑雪技巧。 스케이트컨트롤을잘하기위해서굉장히중요한부분은이탑밴드사이의간격이 教练说，滑雪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滑雪板之间的距离，双脚踏在滑雪板上，如果距离太宽，下滑的速度就会加快，滑雪板之间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就行了，重心要落在两脚的中间，两只脚要保持英文 A 字形。张导波听了教练的讲解以后牢记在心，能否滑好还要滑滑看才行。听了课以后，他坐上了缆车，这时候感到又紧张又兴奋。 我现在乘坐缆车往上走，到了上面以后就可以滑雪了。现在我既紧张又兴奋。滑雪的人坐缆车往上走，可以边休息边欣赏滑雪场的风景。 初学者滑雪的时候应该选择初级雪道。张导波兴奋极了，他准备好了以后开始往下滑。 刚刚跟教练学过，就这样把两脚摆成 A 字形，两脚之间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就行了。我按照教练说的这样往下滑。 张导播在光滑的雪地上慢慢往下滑，逐渐地加快了速度，真是太兴奋了。 哦，신난다！哦，내생각보다너무빨라요。哦， 张导播的运动细胞比较发达，滑雪的时候一次都没跌倒，往下滑的时候，清风迎面徐徐吹来，感到十分惬意。他终于滑了下来，开心极了。 아저한번도안넘어졌어요。 我一次也没跌倒，非常有趣，很快就滑下来了，时间太短了，能再多滑一会儿就好了。滑雪不难，非常的有趣。 啊，별거아니네。 百玩地公园除了滑雪场之外，还开设了名为 Snowy Land 的冰雪乐园。冰雪乐园位于海拔580米的梅凤山山峰附近，需要乘坐专用缆车前往。 缆车一个个排开了，圆形的小车厢很可爱，颜色也是各式各样，有红色、黄色和绿色的。我们乘坐缆车进入小精灵村，坐在缆车上感到非常开心。 乘坐缆车前往 Snowy Land 冰雪乐园，从缆车上往下看，好像来到了雪之国，一片白雪皑皑。 即使不滑雪，就这样坐着缆车，在缆车上俯瞰整个滑雪场的景色，也感到特别好。周围都是白雪覆盖的高山，景色非常美。我们来到了冰雪的国度。 抵达冰雪乐园以后，看到了美丽的风车，还有欧式山庄，就好像阿尔卑斯山上的风景，到处都有雪花装饰，有大型的雪人以及华丽的树木，简直就是童话世界。 这里是雪花隧道，是一条冰雪隧道，隧道里有形形色色的灯光，里面有很多冰雪装饰，就好像来到了冰雪王国，装饰得非常美。 在冰雪乐园还可以坐雪橇，这时候人已经很多，队伍已排出了100多米。雪橇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坐好几个人的船型雪橇，另外一种是可以坐一个人的圆形小雪橇。张导播想试试速度快的雪橇，于是选择了一个圆形小雪橇，坐在小雪橇上，从约倾斜60度的斜坡上往下滑，滑道的长度约有60米，长度不太长，可是下滑的速度特别快。张导播坐在小雪橇上，两手紧握把手，感到非常紧张。 하기전부터무서워발앞으로뻗고어떡해이거은근히되게무서운데요지금튜브에앉아서 随着开始的口令一下，小雪橇就开始滑向跑道，滑行的速度越来越快。圆形的小雪橇一面向下滑，一面转圈，更令人感到紧张和刺激。 哇，이거진짜무서워와진짜빠르다오이거왜이렇게빨라요근데이게되게 在雪地上玩，肚子很快就饿了，天气冷，真想吃点热乎乎的，比如鱼糕汤、炒年糕或方便面什么的。张导播在小吃铺里点了鱼糕汤和炒年糕，喝热腾腾的鱼糕汤，吃用辣椒酱炒的辣年糕，很快身体就暖和了。 너무추우니까국물먼저먹을게요아역시스키타고 感到很温暖，因为天气冷，先喝一点热汤。滑了雪以后喝点热汤，感觉太好了。吃了鱼糕再喝点汤，身体就暖和了。 따뜻한국물을먹어야돼요아따뜻해 夜间滑雪也别具魅力，夜间滑雪一直运营到凌晨4点，上班族下班以后来滑雪也时间足够。一位上班族说， 我是下班后来的，晚上滑雪空气清新很凉爽，而且人比白天少，一场滑雪乐趣无穷，我现在就感到心跳加快了，想快点去滑雪。 夜场从下午6点开始，四周的灯光将滑雪场照得雪亮，在灯光的照射下，白雪覆盖的滑雪道闪闪发光。夜场开始，滑雪场开始播放国民体操音乐。这是所有韩国人都知道的国民体操音乐，听到音乐声之后，人们开始做热身运动，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活力充沛，做好了夜滑准备。体操音乐结束以后，滑雪道入口的门一打开，等候的人们就纷纷前往乘坐缆车。 白天的场次结束后，滑雪场的滑雪道暂时关闭了，整顿好了以后才开放。到了夜场开场时间，已经有很多人拿着滑雪装备在入口处排队等候入场。 滑雪道上不见一个人影，这时候突然看到一名滑雪者在高级雪道上以极快的速度往下滑，人们的视线集中在这名滑雪者矫健的身影上，每当他改变滑雪方向，滑雪板的后面就溅起了雪花， 就好像瀑布的周围激起一片水花一样，滑雪板也溅起了雪花。这位滑雪者就好像在水面上滑水那样的激起了雪花。 在这位滑雪者的后面紧跟着另一位滑雪者，第二位滑雪者的速度非常快，好像在追赶第一位滑雪者。 两人展开了竞争，就好像在举行滑雪比赛。第一位滑雪者很快就抵达终点，这位年轻人身穿在晚上也很显眼的黄色滑雪服，更显得英俊潇洒，在任何人都未滑过的新滑雪道上留下痕迹，不知他的心情如何。 气温比白天低，夜滑会感到很清爽，平时白天人很多，晚上人较少，尤其是一个人在整顿好的滑雪道上快滑的时候，感到痛快无比，所有压力一扫而空，感到心情特别好。 已经是深夜了，雪道上仍然有很多人在那里享受滑雪的乐趣。滑雪场灯火通明，夜里滑雪乐趣无穷。从不下雪的泰国曼谷来的 Mai也在那里创造了美好的回忆。 我们买的是滑雪场的全天票，这是我第一次到滑雪场，非常有趣，我感到非常幸运。我们泰国没有雪，只有炎热的夏天。 您住的地方下雪吗？不妨来韩国江原道红川享受冬日滑雪的乐趣吧。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下面我们一起将视线转向联合国。2018年，全球仍有多个国家处于战乱当中，而这些地方的粮食供应成为了突出的问题。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所做的报道。 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最新报告，涵盖了16个国家：阿富汗、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海地、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亚、马里、索马里、南苏丹、苏丹、阿拉伯、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以及跨越国境的乍得湖盆地地区。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评估报告指出，在以上一半的地方，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人口正面临着综合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中的危机或紧急击毙的饥饿状况。报告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但该国面临的严峻粮食安全问题被非洲其他地区发生的各类危机所掩盖。该国 11% 的人口现正处于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中的危机阶段或更加严重的阶段，有770万人正处于严重饥饿中。在苏丹，380万人处于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中的危机阶段或更加严重的阶段。在伊拉克，这一数字为320万，而乍得湖盆地为290万。在布隆迪和海地，这一数字分别为180万和130万。报告指出，对粮食安全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冲突。根据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最新评估报告，全球饥饿水平在过去几十年内已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近来又出现上升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冲突加剧。去年10月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上升至8亿1500万，而前一年的数量是7亿7700万，其中大多数饥饿人口生活在饱受冲突摧残的国家。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就其正式监测的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定期向安理会做两次汇报，此次报告是系列汇报中的最新一份。报告反映了一个新的共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必须将支持建立有抵御力生计的活动与建设和平及解决冲突的努力相结合。投资粮食安全能够增强预防冲突和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 我们继续关注来自联合国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呢，目前在全球都出现了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而使人担忧的是，对一些最常见 见的耐药性感染的治疗选择有限，这也突出了对于新抗生素的迫切要求。好，我们来听报道。 世卫组织新的全球抗微生物监测系统显示，遍及22个国家的疑似受到细菌感染的50万人当中，广泛存在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最常见的耐药菌为大肠癌细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其次是沙门氏菌。该系统不包括结核分支杆菌耐药性的数据。因为自1994年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对其进行追踪，并在全球结核病报告中提供年度更新数据。在疑似血流感染的患者中，细菌对至少一种最常见的抗生素有耐药性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别很大，从0到 82%。青霉素耐药在报告国中为0至 51%。在与尿路感染相关的大肠杆菌中，有 8% 到 65% 对环丙沙星有抗药性。迄今为止，共有52个国家，其中包括25个高收入国家、20个中等收入国家和7个低收入国家参加了世卫组织的全球抗菌素监测系统。对于第一份报告，有40个国家提供了有关国家监测系统的信息，22个国家也提供了抗生素耐药性的数据。2015年10月，世卫组织启动了以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和现有抗微生物药物耐药监测网络密切合作的全球抗微生物监测系统。该系统建立在世卫组织其他监测方案的经验基础之上，例如过去24年来，在188个国家实施了结核病耐药监测。艾滋病毒耐药监测始于2005年，到2017年已有50多个国家报告了采用标准化调查方法对治疗前后的耐药性。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在第56届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自从1990年以来，有10亿多人已经跨越了每天 1.9 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但与此同时，每年又有成百上千万人由于经济、环境、健康和其他原因陷入贫困。穆罕默德说，令人感到特别关注的是妇女、儿童、土著群体、老年人和残疾人中间的居高不下的贫困率。世界青年人中间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继续处于令人难以接受的水平，许多人所从事的是弱势工作，工资低且劳动条件极差。穆罕默德指出，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还在恶化。他强调，要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则需要所有国家促进生活在贫困和脆弱状态下的人们的赋权与参与，通过多维和整体的方法消除导致贫困的根源性问题。穆罕默德指出，促进确保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红利被所有人分享的社会政策和保护至关重要。 世界冲突不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争的结束依然是遥遥无期。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最近呢，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往冲突地区难民营，探视那里的人们。 叙利亚冲突发生近7年以来，该国境内有600多万人流离失所，另有548万人逃往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造成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难民危机。1月28号的访问是自危机开始以来安吉丽娜·朱莉对约旦进行的第五次访问。她访问了居住在中东最大难民定居点扎塔里难民营的难民家庭，这里共居住着8万多叙利亚人。朱莉表示，人们不应该忘记这场战争始于叙利亚人为了更大的人权而提出的要求，他们国家的和平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表示，冲突各方针对平民的袭击、针对学校和医院的轰炸、桶装炸弹、酷刑、化学武器和作为战争武器的强奸，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却未因此受到惩罚。朱莉表示，他向国际社会要发出的信息是，请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满足绝望的叙利亚家庭和东道家庭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请提供必要的领导力和力量，在不牺牲叙利亚家庭的尊严和人权的情况下，在掌握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朱莉这次到访叙利亚难民营，还带着她的两个女儿，13岁的扎哈拉和11岁的希洛，他们在难民营里同叙利亚难民儿童一块进行了玩耍。